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58章，豆腐的话音刚落，万事通他的身形忽然之间噏下噏下咁，好似要冧低。我睇到个大镜呢，我已经唔顾得嗰条揈得好犀利嘅绳索，系咁加快速度向对面过去，只想快啲到达，以防万事通呢就会跌落深渊。点知道喺呢阵时，万事通噏下噏下嘅身体忽然之间又停咗落嚟，跟住佢猛然咁拧过身。佢呢一个长相非常之平凡嘅年轻人，话系唔多嘅，但系脾气都算唔错嘅，所以俾对人嘅印象都系好好嘅。但系呢下佢嘅神色居然啊变得非常之狰狞，白深深嗰啲牙就依住，两只眼啊冲晒血，显然系好唔妥。不过而家嘅万事通，佢突然之间就掹咗把匕首出嚟，喺空中就喺度舞嚟舞去，好似中咗邪咁。呢一个平台本来就唔系好大嘅，佢喺呢度咁剧烈运动住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跌入深渊噶啦。情急之下，我就爬到咗尽头，解开咗安全扣，一个翻身就跳上咗平台，乜嘢都唔讲，我一下子扑过去就将个万事通啊揿低。呢一扑，万事通就俾我揿低咗喺地下边，啊咁大叫一声，但系佢手里边嘅匕首忽然之间就向住个腰侧啊插过嚟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够啊翻身避过啦。咁一嚟，万事通就有咗翻身嘅机会，匕首系咁就再向住我个胸口啊吉落嚟啊！我心知道家下佢啊肯定系中咗魔噶啦，讲乜都冇用。喺佢扑过嚟嘅时候，一脚我就伸过去。呢一脚撑过去咧，万事通嘅身影啊即刻唔稳，猛然就向后咁倒过去，撞到咗嗰一座座化嘅尸体上边。不过呢一座古尸就稳阵到喐都唔喐，万事通啊靠住呢座古尸稳住咗身形之后，又扑过嚟啦。而我呢阵已经系被逼到咗去平台嘅边缘，前边又系扑过嚟嘅万事通。避无可避，只能够迎上去啦，只脚一扫，将万事通扫低喺地下。正当我爬起身，打算将万事通喺揿住嘅时候，忽然之间感觉到一道冰冷嘅视线就钉喺个面上。视线呢系一种无形嘅嘢，但系大部分人都有呢一个咁嘅经历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有人喺度偷偷睇你嘅时候，其实呢你系好似可以感觉到嘅。人呢将呢一种现象归于系人嘅第六感，而我呢阵时就系有呢一种咁感觉啦。嗰一道嘅视线好似有质感咁嘅，等人哋嘅难以忽略。于是我即刻睇过去啦，显然系对上咗嗰一个古尸戴住面具嘅面，唔通系佢？我心里边啊打个突，就系喺我对上咗嗰对鱼眼嘅时候，忽然之间。我觉得有啲头晕眼花，成个人忍唔住扑咗下。由于我而家就已经企咗喺个平台嘅边缘，我咁一退，成个人就即刻踩空咗，猛然向后咁跌落去。好在嗰条绳索就喺我旁边，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我两只手一下子捉翻嗰条导索，成个人就系咁悬空挂咗喺条绳索上边。而喺呢阵时，万事通就爬翻起身。佢啊猛咁咁揈住个头，好似系清醒咗啲咯。我一见到咁，我即刻讲：喂，唔好去睇嗰个古尸啊！万事通呢个身形就喺度摇摇岌岌，佢啊想离开呢个平台啊，摇摇岌岌之间就向住呢个绳索啊行过嚟，嘴里边啊唔清唔楚咁讲：快啊，快快啲走！喺呢下，我就留意得到。万事通佢个裤腰嘅地方个腰包啊胀卜卜，睇嚟咧嗰个古尸上边件嘢已经俾佢攞到手啦。我家下就悬挂住喺条绳索上边，离个平台一米左右，见到万事通行过嚟，我啊认为佢已经清醒过嚟啦。点知道呢条友仔竟然用个匕首就开始嚟割条绳。呢一个绳索咧系夹住钢丝嘅，虽然啊好坚韧。但系亦都招架唔住佢咁割法噶喎，我忍唔住就闹咗佢，然之后两只手啊交替咁向前走咗一段， 猛然之间抬起一只脚就向住万事通个头啊踢过去，准备啊将佢逼退先啦。点知道呢条友又唔闪又唔避，系咁夹硬啊受咗我呢一脚，成个人就俾我踢飞咗出去，一下子佢就身形不稳，向住个深渊啊跌落去。哦，我只脚仲喺度发紧麻，而家成个人几乎懵鬼晒。由于呢个深渊里面太黑，万事通嘅身影瞬间就被黑暗吞噬咗。我两只手握实嘅绳索吊喺半空中，一只脚就搭咗喺个平台上边，个脑袋就已经嗡嗡声啦。吓，我将万事通踢咗入深渊入边，大镬啦！我几乎唔记得咗呼吸，成个脑里面只有一个念头，点解会发生呢一种事啊？我根本上就冇諗到嘅呢一幕。而家身处喺石阶上边嘅人，喺万事通跌入深渊嘅嗰一瞬间都发出咗一阵嘅惊呼，跟住就係死一般嘅沉默。过咗一阵间，听到欧阳轩擘大把声喺度讲， 姓陈嘅，你睇下你做咗乜嘢啊！ 尊帅同埋中公都冇开声，跟住就听到张文把声： 哎呀，死啦！点解会咁噶？你落手系咪太重啊？ 跟住又系欧阳轩把声，佢又惊又怒咁对住尊帅讲： 啊，当家嘅，咁而家点啊？你点解揾个咁嘅人噶？佢。 以下我心里面的感觉就不要提了，虽然我亦都不是说未杀过人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面不得而为之的。但是现在万事通纯属是因为我判断失误而枉死，这个这样深不见底的深渊跌下去又怎会有命啊？ 够啊！ 豆腐就喺欧阳轩讲嘢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大叫一声，将我嘅思绪拉翻嚟。只听见豆腐啊捋捋你咁讲：， 边个都唔想发生啲咁嘅事噶啦，老啊老陈又唔系专登嘅。 欧阳轩好嬲咁讲：， 唔系专登，咁又点啊？唔系专登就可以杀人噶啦咩？ 豆腐即刻嬲啦，佢反驳咁讲：， 既然咁有本事，你尊帅你。中公，你啊，仲有张文啊，你哋三个，头先做乜唔自己过去啊？而家出咗事你就…… 欧阳轩一听到豆腐喺度责怪尊帅，佢嘅火气啊更加大啦，快速嘅语气讲咗一大串，我一时之间都听唔清楚佢噏乜。而豆腐话到底始终都系企喺我一边嘅。咁啊，欧阳轩闹完之后，佢亦都毫不客气咁啊顶翻过去， 自私自利，你收声啊！ 吓，你咁闹我，你算系乜嘢嘢啊？ 我听到欧阳轩愤怒嘅声，呢阵时豆腐对我叫： 喂，老陈，你快啲过嚟啊！咪对住嗰个咁邪嘅老种子啊！唉，呢单嘢我哋唔接啦，散伙散伙，各自回家，去搵你阿妈。 我知道豆腐喺度维护我，心里面就真係好感动，但係亦都深知到万事通嘅呢件事，我实在就係难辞其咎嘅。尊帅佢哋即使要嬲我，亦都无可厚非。至于散伙就更加唔可能啦。我陈元虽然唔係个好人，但係亦都知道有因必报。尊帅一直以嚟就帮我几多，该还嘅仲係要还嘅。而家出咗呢啲咁嘅事，如果我一走了之嘅话，咁又岂系一个有担当嘅人要做嘅嘢呢？諗到呢下，我於是就开始往后退，而呢一退，嗰条绳又跟住开始揈起上嚟，只系呢一次就冇安全扣，我成个人就系靠两只手喺度支撑住。就喺呢阵时，我突然之间发觉，头先被万事通用匕首割过的地方，显然只得返一啲啲的绳索相连。跟住我的移动，那条绳索的裂口就开始崩开，剩低一啲啲在个平台边缘磨嚟磨去，睇到人触目惊心。哇，我心諗弊啦，家下呢条绳究竟支唔支撑得到我对面呢？定是话我先爬上个平台，重新咁嫁接过个索道呢？然而就喺呢下，呢一条绳我睇嚟明明仲可以支撑一阵间嘅，点知佢系突然之间就系咁断开。 接落嚟嘅情形你就可想而知啦。嗰条绳索一断，我成个人就好似绷住针咁，我手里边死死咁捻住嗰一个唯一嘅救命绳索，成个人就向下堕落去。呢一个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只手即刻快速咁喺条绳上边绕咗两圈，跟住条绳就即刻嘣一声崩到直晒，我成个人就跌咗喺深渊入边，随住呢个重力就荡嚟荡去。如果我唔系提早咁喺只手里边转两圈条绳，可能而家就直接跌落去啦。加下上边嘅石阶边缘，豆腐嘅神情就好似死咗个亲大佬咁。睇见我仲挂喺条绳上边，佢即刻就露出咗松咗一啖气嘅神情。佢系喺度叫：喂，老陈啊，扎实条绳唔好喐啊，我嚟救你。由于重力之下，我谂我只手可能真系甩胶啦。哇，而家痛到不得了，根本上就用唔到力。豆腐喺上边啊，扯住条绳啊，将我向上拉。中公亦都跟住帮手。冇几耐，我就被拉到咗去平台上边。一下子失重，我跌入咗深渊，而家只手又脱埋胶。短短嘅呢几分钟，我成个人已经成身大汗。欧阳轩对我啊，梗系冇好面色嘅咧。再加上一向鍾意黐住佢嘅豆腐，呢次亦都对佢恶言相向，佢就更加怒气冲冲。我就睇咗一眼专帅，我讲呢次嘅事，我对唔住你。专帅眯咗眯眼。过咗阵间，佢先讲咩嘢回事啊？我讲，唉，嗰句古诗好鬼死邪，万事通系俾佢控制咗。然之后，我就将头先嘅经过叙述咗一次。豆腐听完之后讲，唉，讲嚟讲去都系嗰个老种子害啊！我要废咗佢。讲完，佢拧转身啊，对阿师先讲木头。嗱，你将嗰个老种子同我搞死佢，我翻去俾你十樽嘅直直喂啊！事先就歪咗歪头啊，冇理佢。我讲，唉，得啦，万事通跌咗落去，亦都唔知道下边系个咩情况。嗰、那个老种子嘅嗰样嘢喺万事通身上啊，我哋一定要落到呢个深渊嘅地下，唔理点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欧阳轩啊，冷冷咁讲， 哼。在这个时候还在扮好人有什么用啊？ 这件事虽然说呢我是有点无辜，但是万事通好端端的一个人竟然被我一脚踢了下去。这件事呢我真的难辞其咎。现在豆腐有点想反驳，我就拍拍豆腐的手，轻轻地摇了一摇头，示意他们忍下。中公叹了啖气，没说什么话，专帅的面色阴沉沉。但是呢他都比较理智的，他说这件事都有责任，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不要再相互推脱了，我们的队伍里面不需要不负责任的人。这一句话大概是回应豆腐之前的质问，跟着他对我说，这东西肯定在他手上边。我就岌了下头，跟着专帅说，好，下去找人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这个仇不能够不报。讲完之后，他就将自己的目光移向了隔着这个四十几米的深渊的古尸，眼光当中闪着凌厉的寒光。